们再次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特别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来思想圣父、圣子、圣灵，主你自己三一真神的奥秘。主啊，我们真是不敢来思念，也不敢来测透，因为你原是不被测透。但感谢你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你话语的开启，让你的百姓主啊能够可以认识你。求主来帮助我们谦恭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愿主的圣灵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开启你是一位怎样的三一真神。帮助我们不贸然来到你面前，带着敬畏，愿你向我们开启。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在一段时间来思想一个题目，都是如何能够更深的来认识神。但是认识神到一个地步，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神的属性，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怜悯，甚至他的祭邪，我们讲了好多他的性情。但是神的本体是如何，是我们不能够测透的。但是这位神也愿意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一位认识神一个非常奥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到底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来到这个话题面前，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思想，我腿都发软，因为有人警戒我们在讲台上不要讲三一神论神学，你可以讲圣经，不要讲神学。我听到这样的告诫的时候，真是带着恐惧。在几个月以前，有一天我带着一个小学生，一个弟兄姊妹的孩子回家，从教会回家，我忘记还是从家里的教会，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可是 Bible 里面又说就一位神，他说怎么办呢？一个小学生非常活泼可爱，平时动得不得了，但那天问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来。有的时候有些真的小学生问的问题，你可能牧师回答不出来，可能三一神学院的教授也不一定回答得很清楚，那三一神论就属于这一类问题。的确是像这个孩子讲的，圣经里面启示出来，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又是神，怎么又说就一个神呢？我想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刚才讲过带着敬畏的心，第一个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认识三一真神，我们要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不是带着好奇，不是带着一种只是阅读猜测，乃是带着一个敬虔心来到神面前。刚才读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这里十六节告诉我们，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地方首先告诉我们是一个近前的奥秘，我们来到三一神论、三一神这样的一个奥秘面前，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不能完全测透的。在神学上有一个对神的认识，神不可完全测透性。什么叫不可完全测透性呢？不是说神不可知，神可知是因为神愿意启示给我们，特别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来到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神愿意启示我们是我们认识他的基础，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够完全的认识他，因此这地方成为一个奥秘。所以那些研究神学的人用哲学，用很多思辨的方法，甚至很近前的方式来到神面前，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认识他。所以这地方我们要首先我们有一个底线，要一个知道，我们来到三一神本体面前的时候，要承认他是一个奥秘，这样的知识是奥秘，我们测不透的。但是感谢神的怜悯，他也愿意启示给我们，刚才讲过这是我们对神认识的基础。这个近前这个词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用了八次， 在提摩太后书就用一次，提多书用一次，在其他保罗书信里面都没有用到这个词。这说明这个敬虔在这本书里面，提摩太前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这个敬虔是一种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圣洁的生活。这个生活建基于我们对神的敬畏，内心对神深深的敬畏，而产生一种美好的圣洁的灵性和生活。然后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到神面前，是带着一种祷告，带着谦卑，带着寻求，带着求问，所以来求你今天借着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能够，你能够开启话语，使我们能够真认识你。大家知道圣徒奥古斯丁，他写了一本很厚厚的三一神论，在他之前当然有亚他拿修这样的一个英雄，在尼西亚信经大会里面他是一个重要的英雄，但是到奥古斯丁的时候，他是一个三一神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地位好像康德在哲学里面地位一样集大成。但是有一天奥古斯丁在海滩散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思考一些什么神学问题，看那个小孩子在海边挖了一个洞，做一个好像把那个水就舀到洞里面去，奥古斯丁看了看就好奇，孩子你就把水弄到你们洞里去，你这样做，他说你干嘛要这样做呢？小朋友就说我要把大海里面的水都舀到这洞里去。然后人就开始笑了，孩子啊不要这样做了，这不可能的，大海那么大，这洞那么小，你怎么能把大海的水都舀到洞里去呢？你们想这个孩子怎么回答？孩子说，你用20年写的三一神论，你想把无限的上帝写到一本书里面去，你觉得那个就可能吗？不要小看小孩子的智慧啊！这个孩子可能不一定看过他三一神论，但是奥古斯丁在那个时代太出名了，他是大儒大师，大智者，大家都知道他研究三一神论是世界一流的。但是我没无法把地中海的水灌到一个小洞里，你能够把三一神这样一个奥秘无限的神写到你一本小书里面去吗？再厚也是一本小书。奥古斯丁意识到这是需要谦卑的地方，不是因为这个孩子，但他这个孩子对他很大的启发。所以中世纪有一位圣徒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效法基督，那个托马斯厄肯培，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研究三一神这样一个生命一个深奥的话题的时候，你要是不谦卑的话，上帝会不喜悦你，三一神不喜悦你。所以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话题面前，一个基本的态度要非常的谦卑啊！我喜欢的神学家加尔文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在讲到上帝或是思想到他，都应该有敬虔的态度，因为我们关于他的思想若仅仅是出于我们自己，就是愚笨，而我们一切的言辞也就是荒谬的。所以如果仅仅是我们人去思想上帝，上帝就在发笑，无法认识他，但是他愿意我们不是用理性来思考而已，乃是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来寻求靠近他，祈求他向我们开启，这是我们基本的态度。认识三一神，我们很想说认识神，特别我们知识分子都很想对一个知识它是什么来源的，一个知识没有一个合法的来源，合理的来源，它的可靠性就受到怀疑。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在小时候，我们小常常听到人家讲鬼神的事情，有的时候听得越害怕越想多听，有没有人这样的故事啊？人家讲那些牛灾，哇，听一听害怕发抖，明天再来讲好吗？这你们都有这经验哈。但是我们讲光鬼神是根据以前牛灾故事，哇，我们听着听着很好奇，我发抖害怕做噩梦，第二天再听。但是我们了解三一神是靠什么呢？是一本人的小说吗？人的猜测吗？还是我们个人的经验？还是文化里面传说？这些都很可能是一些神话的一些来源。但是我们认识三一神是根据圣经的启示，圣经里面特别是启示的高潮耶稣基督。 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使得我们神跟人中间连接上了，以至于我们认识他才成为可能。所以在我们这段经文，今天这段经文读了，严格来说就是道成肉身，他并没有提到父，也没提到圣灵是神，只提到圣灵印证了圣子是神。在三一神论里面最具重点的也是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是我们整本圣经，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耶稣基督是神这件事情不是人猜测出来，是圣经借着使徒先知的启示留给我们今天的根本。如果别人问我们如何知道神是三而一，一而三，或者耶稣基督是神，你不要说我觉得，我猜测，我祷告，我看到异象。回到圣经，是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启示帮助我们认识到他。那认识三一真神，他的真理就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我们发现词汇不够用，我们又想一位神，这里面说三位一体，一位跟三位显然是不太对的哈。一体发现中文不够用了，不但是中文不够用，发现希腊文、拉丁文，当这些启示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些词也不太够用。在神学思想里面很重要的，当一些真理、新的真理、属灵的真理被启示的时候，原来文化里面如果缺乏这些灵性的深度，它就会出现词不够用的时候。这个在文化交流中间非常容易出现的啊，就像中国古代没有沙发，是不是当西方的沙发运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椅子又不像椅子，又没有什么腿，然后又可以躺着，就用sofa这个词。那我们中国的磕头这个东西到西方以后，西方没有磕头的习惯，但是就用口套，就是用广东话来还是什么话，就翻译过去了，就外来语就这么来。据说现在在加州那边就有个叫 Erni Village。 什么叫 Erni Village 呢？因为二奶这个又不是情人，又不是太太，又不是妾，就变成二奶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这是很羞愧的，中国这时代很羞愧的事情。神认识神也是一样，当这位三一真神的本体向人类启示的时候，人类的言语不够用，但是神怜悯我们，屈尊他自己，愿意用人类的语言来启示他自己。三位一体这地方，这里简单来说，我们把三个方面合在一起的时候，合乎圣经也合乎理性的唯一的答案就是三位一体。它有三个方面组成，第一方面是只有一位独一的神。特别旧约圣经里面，在生命记六章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爱主你的神。神是独一的主，这也是犹太信仰建立在一个一神论的根基，只有一位神，不可能有别人。以赛亚书四十五章里面不断的强调说，在他以外没有别神的，只有他，不断的强调。所以以色列人，特别犹太人，当耶稣出现在犹太地的时候，行了神迹奇事，他不断彰显他神性的时候，犹太人的困难就很明显了。这位充满上帝能力的人，显然他是个人，这个人又做神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信仰里面就独一的神，他骨髓文化、民族文化里面骨髓里面就是一位神，怎么可能又有一个能够行神一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容易批判犹太人，哎呀，你不接受耶稣啊，耶稣是你们那里出来，你们做这么多神迹，你怎么，我们都是外邦人都信了，你们怎么还不信？哎，犹太人怎么你不开窍？但是大家要站在那个文化的角度，那是个祖先那里祖祖辈辈都是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怎么现在冒出一个人行这么多能力，但是又很像神？所以这种困惑是一种本质里面文化里面的困惑，当然也是他灵性上的愚钝，圣灵没有开启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完全认识他，更是他内心固守这种宗教的规矩，然后他神向他启示的时候，他心灵关闭，他好像眼睛里面像鱼鳞一样挡在那里，他看不见。然后我们又看到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启示得很清楚，旧约里面有些隐含的暗示，神是复数的，像照我们的形象照，那我们里面复数到底怎么说呢？ 以赛亚说要谁可以为我们去呢？那些都是隐藏的一种复述，拉比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些隐藏的复述。但是新约的时候你就隐藏不了了，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圣父是神，大家很容易理解，天父创造宇宙万物，天父是神，他是有位格，有情感，理智意志情感是个有位格的，他是神，大家容易接受。圣子是神就没那么轻松了，尤其在犹太的第一批犹太的基督徒，刚才讲过一神论，骨髓里面的一神论，他认识耶稣基督是神是非常困难的。只要困难到个什么地步呢？大家知道尼西亚信经是325年，他就是大教会那些众主教在那里聚集，用敬虔的心来寻求祷告，来打开圣经，向我们启示说耶稣基督就是神，不是他们的决定，这是一个确认启示在圣经中的信仰。尼西亚信经325，公元325年，这是一个教会历史中间重大的事件，花了近3个世纪的时间，2个多世纪的时间，这些敬虔的人在思想，他们借着他们敬拜耶稣基督，可是耶稣基督是神，天父也是神，怎么回事？刚才弟兄选的经文呼召的时候非常好，约翰福音1章1-2节那里，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基督，基督是神，圣灵是神。圣灵的位格首先在旧约时代看得不完全清楚，圣灵好像风，像气息，像能力，好像圣灵没有位格，意思就是没有理智意志情感。但是在旧约时代，以赛亚书63章里面有个隐藏的一个启示，圣灵会忧伤呢。请问一股风会不忧伤？不会。一股力量会不忧伤？炸药很有能力，炸药会不会忧伤？忧伤就是一个位格的表现。在圣经里面，圣灵会引导他的百姓，圣灵会用叹息，很难过，好像妈妈一样，在那里看到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叹息。圣灵会引导，圣灵会关照，会责备，圣灵会教导我们，这些都是只有位格才会做的。特别是使徒行传5章那里，大家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在初代教会里面，亚拿尼亚撒菲拉夫妇他们欺哄圣灵，彼得怎么说？你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这地方非常重要，告诉我们在彼得看来，你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了，意思圣灵就是神。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圣灵，我们是圣灵的殿，在另外一处又说我们是神的殿，圣徒的群体集合在一起，我们成为圣殿，它是圣灵的殿，也是神的殿。这地方谁有这样的资格说这是神的殿，它也是圣灵的殿？我有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别人说啊，这是某某牧师的教会，我听着都很害怕。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你没有一个人能说这是谁谁的教会。你说你认识那个教会的牧师那个人，你可以啊，这是一个某某弟兄在那里聚会而已，某某牧师在那里服侍而已。很怕一句话是这是某某牧师的教会，不得了了，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圣灵的殿跟神的殿放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圣灵是神，这样的说法才是合宜的。但是很明显，圣父不是圣子，因为刚才说道与神同在，那个神就是父神，道就是基督，圣子，圣子与圣父同在，同在的就不是同一个人，而且圣父差遣圣子，很明显圣父圣子向圣父祷告，说明不是一位，他是两位。圣子也不是圣灵，因为耶稣说他来去的时候要差圣灵保惠师来，所以圣灵跟圣子也不是同一位。那圣父刚才说也差圣灵，所以圣父也不是圣灵。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头有没有晕了，小学生思考的问题哈，我们不一定能够回答。但是神只有一位，但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圣父又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灵，圣父也不是圣灵。还可以笑，还没晕哈。哎，请问这个大家都混逻辑哈，用一点逻辑方法，三位一体是不是非常高明的一个术语？ 一体强调同一个本质。所以尼西亚大会里面决定非常重要，是父与子同本质的，父生子，那个生是永恒中间的生，它是一样的本质的。我们一会儿会提到现在的异端，同一个本质。就像说，就比喻哈，三位一体里面真的不好用比喻，一比喻就会出问题。但是就像某某人是个人啊，这个是个人，这个就很清楚，他一个本质，不只是外表长的形象。我跟大家讲过，以前我在印第安纳有个弟兄，他生了儿子，他妈妈生了儿子，这个一模一样，像到个什么地步呢？就是拿这个弟兄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发现他的儿子比他小时候更像他自己。这样听懂了哈？现在的儿子比他小时候还像他，所以这个孩子都丢不了。一看是谁写的孩子，一看就是一模一样，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圣父跟圣子，他不只是模里面，他一个本质，神性的本质。在从325之后，又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神学家们来思想，那些近前的主教众教会在思想，到底圣灵是谁呢？在圣经里面又明显把圣父圣子圣灵列在一起，记得耶稣大使命里面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为他们施洗。这地方父子圣灵有什么资格跟圣父圣子连在一起呢？显然是同是神才有这样的资格。他从来没有说用奉父子天使的名义，加百列的名义，没有。天使是受造物，是服侍的，他没有资格与创造主有同等的地位。然后大家都听到祷告的时候经常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你们同在。耶稣的恩惠、神的爱和圣灵的交通团契，只有圣灵是神才可以连在一起。所以我想刚才中文翻译的很好，用一个词叫三位一体，这个体呢是本体本质，在中文里面体这个词就是它的本质的东西。位是外面表现出来的位格，我们说你是哪一位的时候是带着尊重，它有位格，但是体呢是表示它的本质。所以有三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个神圣的位格，但是只有一个本体，就是神性的本体。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一位神，这地方一位神就是其实本质上的一位，但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把它放在一起是因为三位一体不是人的创造，是人思想中间人的，不是人的决定，而是人在反映圣经启示里面，虽然不是一个圣经上的词汇，但是最准确的来表达整本圣经的启示，对神本体的认识。它是个奥秘，但是又是合乎圣经、合乎理性。在历史中间有一些异端来否认它，第一个是形态论，也叫萨伯流主义。这个形态论就说，既然这个坚持，他非常好的坚持独一神，就一位神嘛，不可能有，所以圣父甚至圣灵好像不同的时候穿不同的衣服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圣父消失的时候圣子出现，然后圣子出现消失的时候圣灵又出现，好像演员一个同一个演员穿三个不同的衣服一样。所以他这个很好的保持了一神论纯正的信仰，但是很明显他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圣父跟圣子同时出现的出台的，你演员一个演员穿三个衣服，你不能同时出台对吧？你只能说那个人出去了，那个再出来。但是圣灵跟圣父也在同时，这三位一体都在一起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今天呢，叫联合五旬节教会，这个教会里面非常强调唯独耶稣，唯独耶稣，唯独耶稣，就强调耶稣，好像圣父圣灵都不出现了，你感觉他很属灵，但是是一个异端。亚流主义就是今天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祖先。你看到两个人来穿的工工整整，非常人都非常好，来敲门的时候，一个是摩门教，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就算也是异端，他的问题是有新的启示哈，除了圣经以外还有新的启示，这是大问题，更大的问题。但耶和华见证人他就说， 我们这边有个姐妹现在不来教会了，她叫耶和华见证人常常去找她，她也热心接待，越接待越发现，听着听，有一天跟我说，哎，牧师，她讲的跟我们差不多。我说你讲的差不多是很对的，她有大概十章，一个小册子，十章里面九章都差不多，但是有一章，我说你仔细看，有一章关于耶稣基督那章，你仔细看，耶和华见证人的小册子里面，耶稣基督那章是个大问题，因为他认为耶稣是受造的，他有个开始。这地方跟我们圣经的启示，不是跟以西亚圣经的大会，是跟圣经的启示有矛盾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神配得我们敬拜，他不是受造物，他也不是高等的受造物，他是神。所以这些人人都很好，也有一次也来过我们家敲门，我说我是牧师，你进来聊吧，他就走了。为什么看见牧师就走呢？其实真理啊，如果是一个学数学的人来告到，你是学数学，我也学数学，不会看到一个数学家你就走掉的。你应该说，哎呦，那我们探讨好吗？因为数学真理是唯一的，对吗？看见牧师就走了，有问题的。因为牧师很可能知道圣经，有可能知道比他知道更多，他可能心虚了。我们见到我学数学的时候，看到数学教授，我都很敬仰的，巴不得靠近他多请教一点的。小心这样的一些很友好友善的人，非常尊头非常好的人，但是这是个异端。异端使我们不能够真正认识神，比不信的人还可怕。好像有些东西煮不熟的时候，再也煮怎么煮就已经加深了，也煮不熟了。所以非常遗憾，我们中间有姐妹受到这些影响，现在已经离开教会了，挽回也挽回不了，非常困难。次子论就这地方不是说耶稣不是神，他认为耶稣也是神，但是耶稣神不如天父，跟天父不平等，比天父低一点的神。这地方因为他用了一些经文，是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一些啊，父比我大等等，他用这些词就说，哦，你看子比父小啊，所以他说这个神是不一样的平等的。次子论认为耶稣就是一个人，他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变成了神，他有神性，变成了有神性，但他一直都是人。这样的一个理论也是不对，耶稣已经升天，耶稣坐在父的右边，耶稣接受敬拜，耶稣赦免罪恶，都是他神性的表现。三神论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你看明显的三个，怎么可能是一个呢？所以三神论一般就强调新约，所以他圣经不完整，一看旧约里面他最不喜欢就是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他很不喜欢这样的经文。这些都帮助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特别是耶和华见证人，今天其他都不太多了，信仰这一端不多了，但是耶和华见证人仍然在流行，仍然在搅扰神的教会。他们真是用很所谓的外表的敬虔，但是他们不能够在话语面前很认真来思想来探讨，这是非常可惜。我看到他们的那种带着虔诚带着敬畏带着一种心里，我心里都产生很大的一种同情，真的很盼望接待他们坐下来跟他好好打开圣经，好好来思想耶稣基督如果不是真神的话，其实我们的救恩没有保证的，很重要的。就像一个桥，你架过去的时候有一边到这边到人这边，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了人，但是那一边他不是神的时候够不着神那边，你就不确定能不能到神那边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悔改一生来追求耶稣基督，后来发现救恩耶稣基督那头不知道能不能到神那里去，你看看这是个多大的一个可怕的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是三一真神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想从三到四个方面来思想。首先对我们的敬拜，类似三一真神对我们的敬拜有很深的帮助，让我们敬拜这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圣灵里面来敬拜天父，我们也可以同时敬拜三位真神，我们可以敬拜圣父，可以敬拜圣子，可以敬拜圣灵，这三位一体神刚才讲他们都是神，可以敬拜他。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帮助我们很敬畏的来到他面前来敬拜归荣耀给他， 其中有个非常好的榜样，直到圣灵来世上的时候，圣灵将荣耀归给基督的。圣灵本身是神，却是一个有人称为是很谦卑很害羞的位格，他把荣耀归给基督。圣子来世上的时候，他成就了救恩，把荣耀归给天父。你看，就在同尊同荣同权同志同爱的神中间，这么高，就是神的神圣三一里面，都居然圣父圣灵原来荣耀基督，圣基督原来荣耀天父。更何况我们这些受造的这些真的尘土一般的人，岂不应当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应当将我们的心灵，我们内心的最深的纯洁的意念都献给他，这是我们能够三一神都值得我们敬拜。第二方面，祷告。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听到这样的祷告，有一次我还听到个传道人这样祷告，我就很难阿闷。他说，因为他当然是口误，我相信他祷告的话可能忘记。他说，天父啊，感谢你，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你今天听完今天道以后，就不要这样祷告了哈。虽然你这样祷告大概我们可能阿闷声小一点，但是这不准确。天父没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严格来说，初代教会还有一个异端叫圣父受苦论，那里面说圣父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个异端呢。所以我们的牧师，一位牧师这么大声祷告的时候，我想他是口误了，他忘记了他在跟耶稣祷告可能。但是我们这些帮助我们更深认识神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向天父祷告，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圣子向在圣灵里面向天父祷告。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向耶稣祷告，这些可以吗？当然三位一体神都明白，你看向天父向圣子也可以祷告，主耶稣啊，我向你祷告。向圣灵祷告可以吗？神学家们有很多探讨。向圣灵祷告，如果他是神的话，向他祷告也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要求的。圣经里面没有一处说我们要向圣灵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灵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祷告。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灵是一个真是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在他里面，在他氛围同在当中，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这样更准确一点。我很惊讶，今天也很高兴，今天我们一位刚才奉献的一个姐妹，她是初信的，刚刚受洗不久。你仔细听没有，她祷告里面很符合三一神论的，非常准确的向天父祷告啊，在奉耶稣的名，然后后面还需要圣灵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不用说，主席今天祷告也是非常三一神论，不知道是不是今天讲认识三一神。但是我敢肯定，我们奉献那位姐妹，她不是因为今天讲三一神，她祷告的很准确哈，她比有些牧师还准确。另外一个讲的侍奉，侍奉没有写在上面哈，侍奉，侍奉是什么呢？侍奉这地方效法三一神中间，是特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侍奉，将来还有机会再继续讲。但是这段经文今天读的最重点是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到人间。他来到人间，他被圣灵称义，不是说他有罪需要称义，是被圣灵印证出来，而且天使看见了他在坟墓边上，在复活升天都有天使在边上，而且圣经被耶稣基督被传于外邦，许多人相信他，将来还要被接到荣耀里面。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我们侍奉的基础和榜样。昨天晚上在这里分享一点点，正是去服侍残疾人的时候，残障家庭，我真的很发现，因为不了解他们，真是讲话都不着边。看到那些残障的人，心里很同情，甚至眼泪都出来了，但是靠近他的时候，想要帮助他，却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我跟大家讲过，就是以至于都出现很多漏洞，就像那些坐在轮椅上的人，我就拼命过去推推啊推，其实人家很不舒服了，也不尊重人家。到跟前了，那小朋友你说句话好吗？人家哑巴。你在这里会觉得很好笑啊，笑我可以，不要笑话他，该笑的该笑话的是我。一个做牧师的人在那里，哎，小朋友请你分享好吗？边上人说牧师他不会说话，我已经跟他们处好几天了，不知道别人的难处，还以为去那里服侍别人。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的榜样，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知道我们的苦楚，知道内心最深的痛苦，没有人可以知道的，配偶也不知道，甚至父母也不知道的，最亲密的人也不能知道的。 但是你内心最深的绝望最深的痛苦只有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知道，以至于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神允许神的百姓受苦，乃是因为我们受苦的时候去帮助那些受苦得安慰，保罗讲使得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受同样患难的人，使他们也蒙安慰。所以这是一个最高的侍奉，是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最后一个应用就是生活当中，父神三位一体的神父子灵他们彼此相爱亲密无间，而且我们被造的时候呢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尤其提到说造男造女，在婚姻中间我们要效法三位一体的神彼此相爱，我们像父子灵一样彼此无间，那种彼此相爱没有保留的。当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常常回到三位一体的神如何彼此相爱，我们的婚姻最好的时候反映出三位一体的性情，就是彼此无间的相爱，彼此的亲密，那是我们的目标。然后也是把福音传到外邦，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神，而且此神第二位格的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而且提供了完成了人类的救恩，今天圣灵仍然帮助我们差遣我们到各地去，应该成为我们心里火热的缘由，知道这位三一彼此相爱的神他差遣我们来到我们中间，甚至来到我们中间圣灵帮助我们把福音广传，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还在世上的有这样的年日，我们去效法主，在更好的敬拜他，我们更好的向他祷告，更好的侍奉他，也在生命里面生活里面能够彰显出三一神的荣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真是拙口笨舌，不能够明白三一真神的奥秘，但是求圣灵智慧的灵圣善的灵，主啊你帮助你自己父神的众儿女，主啊能够明白这奥秘，能够带着敬畏带着敬虔带着谦卑带着渴慕，更深的向你靠近的时候，主你愿意不断的向我们开启，主啊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时候，不是出于好奇不是出于知识，主啊乃是因为更深的愿意来靠近这位在永恒中间要跟你在一起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这样的认识能够提升，有正确的敬拜，有正确的祷告，有正确的侍奉，有正确的生活。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不断的帮助你自己的儿女，主要借着圣经靠着圣灵的帮助更深的认识这位独一的三一真神，以及我们的生命被他陶模塑造越来越像我们的主的样式。奉耶稣名求，